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《湖光山影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大杨树》，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《天鹅》。 是我的爹娘，那样 大杨树一行行，生长在北方，家乡的慈祥和善良是我的爹娘，山村里的露水儿珠催我发新芽，屋里飘飘洒洒细雨为我欢心，你问我的人儿为什么总是想想一个劲地想想啥才能长得更壮。大杨树行行，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，向上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，母亲的期望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和鸭子带出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，吴彦泽演唱的《一弯弯流水》。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看你的美。

来了花不白，千里外赶去红娘叫人乐，忙过花娘叫人爱，花娇瘦了人一栽，不过大了人一栽， 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，王坤带来的《晴川五月好风光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，程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 Thank you. 拉索。就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，日喀则的美酒。芳香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玛尼那，真是甜又香啊！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吕继红演唱的《我像雪花天上来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。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守望。他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他有着大海一波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。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光都洒遍山岗。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看那天下的人儿都深情相望，都深情相望。 Yeah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Oh,

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下面请欣赏陆清霜演唱的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，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多美丽》，布仁巴雅尔演唱的《天边》，张勇带来的《醉人的花香》，杨澜演唱的《月圆花好》。 别 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声音。要跨山，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赶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如果有一天我去西子湾流浪，你不要你不要我独自忧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在异乡迷失 是方向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 You. 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